现身后的人是你。 颗心已泡风，佛陀对苍生。 现在

暂时渡过坎坷苦海中不知独处至少互相依赖过行人路里穿梭帐篷为你哼歌你永远并非一个、哦哦、但停留在你心窝、哦、就会路过苦楚谁知这一世令你幸福或者不是我自言自语都好自言自爱都好你笑了不需要我

是否还记得你家乡的模样？是潮湿的南方，还是冰冷的北方？森林啊，你是否还会陪伴在我身旁？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 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怀念，想这么孤独。

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なんでもな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今から行くよ。 有了你

축복네